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小伙伴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在2018年每天中午11点为您放送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前一阵子呢有一个说法特别流行，说动不动把某个人或某个事儿叫做某个领域的一股清流哈。比如说最近呢，关晓彤的这个毛领绿色外套搭配这个运动裤和雪地靴，就在这个冬天成为了首都机场的一股清流啊。很多朋友呢都吐槽看不懂她的穿搭，或许说关晓彤呢就可能没有穿搭，混搭，混没搭，混乱搭，哎，爱咋搭咋搭吧。反正呢今儿的主角也不是他，那今儿的主角呢就是理工科学霸男，我天哪，这稿怎么写的啊，李健。李健的嗓音呢才是音乐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清流，让人听了真的是流连忘返，百转千回。那么今年呢在四川台的这个跨年晚会上，李健大哥呢还这个分享了他的一首新歌，是写给西藏的哈。这个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带着大家去很多地方旅游了一圈，不知道大家这个还记不记得当中有好几首关于西藏的歌。那么李健的这首歌呢就叫做水流众生，看一看李健是怎么样来解读西藏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除了分享他的这首新歌，也来回顾一下他在29岁时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爱的李健的这首歌是哪一首呢？欢迎通过老几样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就可以啦。 所有的沉迷，它来自你。 哪里，可是我又如何，总是越要越多，最后要解脱。潺潺哪来漩涡，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城市看不出辽阔，趟过了山崎岖路上从不去 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好的，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健的第一张专辑《似水流年》。李健呢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个人呢非常非常的认同，他说呢，名声是一个误解的总和。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但是我觉得成名应该晚一点，尤其是做这行的人，因为一旦你成名之后，你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属于你的真正的积累也会越来越少。三十而立是不正确的，三十很难立起来，我觉得四十就不错了。我很幸运成名的晚一些，对生活还有一个不断提醒和不断往前走的愿望。那么这番话呢，是李健在39岁音乐事业处于这个上升期时说的。那么此时呢，他已经离自己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整整过去了10年。那么或许就是从这个时候，李健的才华才真正的开始绽放了出来。 李健的《绽放》出自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发行于2003年，而这张专辑呢，也是他脱离水木年华组合的一年之后就发行的作品。那么在水木年华时期呢，他跟卢庚戌的音乐理念显然不同，那么就注定两个人合作无法长久哈。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李健就做出了一个被外界人定为冒险的决定，那就是单飞。不过呢，这个冒险的单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一次他还是为了水木年华而从广电总局辞职了。太刺激了哈。但是呢，这绝对不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理工学霸男。但是话说出来，为什么我产生出了些许的惋惜呢？你说啊，如果如此跳跃果敢的思维用在科技发明上，什么阿尔法狗没准直接就蹦出来一贝塔老虎了，是吧？好吧，李健也是选择了用音乐来陪伴我们，而不是用科技发明，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因为音乐有的是科技发明所没有的温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分享李健的歌，《似水流年》的同名专辑，对不对，同名歌曲《似水流年》。 在镜子里面，旧时光和我相遇，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着奔跑的童年，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唤醒贪玩的耳朵，是手中捧的红苹果，那年夏天他微笑着不说， 似水流年来自李健，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呢今天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 李健的歌你最爱的是哪一首？那么互动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呢就是我了。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的朋友哈，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曹阳、大鹏展翅、远山德乐等等这些朋友，还有微博上的格瓦斯说一辈子的十分钟我最喜欢了，然后可能就是说了喜欢秋裤男神的贝加尔湖畔和异乡人，他呢一直持有的很自由很纯粹的状态，对待音乐从来不刻意。他呢也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你找到兴趣之后就要对之经营和投入，把它培养成为更大的乐趣。说到这个李健的一辈子的十分钟哈，这首歌确实是很特别，歌词当中写的词呢是表达母亲对于前线上爱子的一个眺望，这样的寄托之情哈。这歌的曲风呢跟朴树的白桦林非常像，非常具备俄罗斯的风情，所以说呢从这个细节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李健其实是一个内心很丰富很成熟，这和他当时的这个实际年龄其实是不太相符的一个人。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歌者他也是声音的表演者，那么呢作为一个表演者，细腻成熟和敏感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所以说呢这大概就是李健的音乐能够打动很多人的原因吧。那么刚才呢既然有朋友说到了一辈子的十分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回顾的是李健在29岁时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也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告诉我们李健的歌你最爱的是哪一首。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们了。话说这个《似水流年》这张这个专辑制作的时候呢，李健呢住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每天呢就是练琴、创作、读书、看电影啊，相当的文艺哈。那么据说呢，当时跟他做邻居的是一位老人，岁数呢大概90多岁了，整整比李健当时大了60岁，耳朵呢不太好使，有点背，但是呢李健觉得这事倒挺好的，因为呢这样就方便自己半夜里在家灵感迸发的时候练琴放歌了，是吧？这个音乐界的朋友是不是特别有共鸣，然后又特别羡慕他呢？话说还有一次啊，这位老邻居找到李健，就跟他说呀，我们家被盗了，当时呢有一小偷盯上他们家，凌晨1点的时候过来打探地方，发现李健呢正在练琴啊，练得正欢呢，说没戏就走了哈。完了之后过了好一阵又回来了，发现呦，李健还没睡呢，还在练呢，又走了。然后那小偷呢连续盯了好几天都没得逞，最后呢得放弃吧。那么这些事儿呢恰好又被这位老邻居看到了，当然邻居呢和李健说的时候，李健都觉得哇，真的吗？难以置信呢。所以说呢，专心的做一件事儿，不仅自己能够得到快乐，是吧？而且呢还有很多附加的好处我们都不知道。比如说防火防盗，促进街坊邻居和谐安全，度过一个安静祥和的新春佳节。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什刹海》。 是沙海边住过的那条街，又是遍地金黄的银杏树叶，河灯已点亮无形的黑夜，却不见摇晃的岁月。上飘来熟悉的音乐，回忆在遥远的琴弦上跳跃，一样的故事，不同的感觉，仿佛是血案的分别。忽然想他的样子，说爱我的时候，他眼中的涟漪，寂静无欢，一陌生的名字，还有那一场伤心吧。 转眼之间满天下起了雪，是谁的泪花在寒风中凋谢，雪飘落水中无声的花街，像我的有过的一切，像我的有过的一切，像我的有过的一切。 什刹海来自李健，出自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这里是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这首《什刹海》当中呢，李健呢对于这首歌的注释是：如今的什刹海已经是北京喧嚣的酒吧聚集地了，这美丽的湖水宽厚着多少岸边的故事，还有那些深深沉入湖底的早已沉睡的褪色岁月。其实吧，一说到这事儿，我又要吐槽了。这一片呢，现在都是外来旅游的朋友往这儿跑的可能会多一些，本地人基本上都不去了，就是觉得可能有点变味儿了。尤其是酒吧门口拉客的哈，见着就特烦。但是呢，别说哈，这个现在去这儿溜冰还是相当可以的，就跟这老炮儿里六爷似的啊，背着手，腰里别一个收音机，听着评书是吧？哎，我节目过后呢，就是小说联播跟评书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是一享受一美哈。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去溜冰是挺好的，但是呢，过了五九啊，就差不多了。到五九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左右，虽然说冰场可能还会多开一周左右的时间，但是呢过了这个时期还是不太建议您去了。所以说呢，想感受一下这个什刹海溜冰的小伙伴可以提前安排你的时间了。另外呢，去这儿这个冬泳没准还能看见这冬泳的这个不是溜冰啊，去这儿溜冰还可以看见冬泳的勇士们，而且是老年人。哎呀，我想想都冷，觉得哎呀，这个对于他们这些这个壮士哈，这个太棒了，佩服佩服，相当佩服。好吧，专辑《似水流年》当中的第七首歌呢，叫做《八月照相馆》。刚才有朋友说，哎呀，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的，从名字到歌曲听起来都特有感觉。那我们呢，先来听歌，完事儿之后我们再来对这歌啊说两句话。 某一年的某一天。 越我们傻傻的模样。当捧着那些旧照片，燃起戒掉的烟，悄悄地湿了眼。那么一瞬间留下来的笑，已成永远。当爱消失在世界里面，相片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下来的笑已成永远。当爱消失在时间里面，相片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啊啊啊啊啊， 八月照相馆来自李健哈，这是作为他的第一张专辑《似水流年》当中的第七首歌。这首歌呢，李健还是相当偏爱的。李健呢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写每一首歌之后呢，都会来一个随笔。那么在这首歌当中呢，他就提到了，说当初就是看了一部名为《八月照相馆》的电影，哎呀，然后就被牢牢地抓住了心，于是写出了这首歌。那么06年的时候呢，他发明了真诚理工男了哈，发行了专辑什刹海。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李健第二次又收录了这首歌，而且呢还进行了重新编曲。后来在2013年发行的时光当中，这歌又出现了，那次呢是把交响乐融入到了编曲当中。那么这样的搭配呢，点子呢，就让我想起了1999年，当时啊，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乐队 Metallica， 还有这个和这个旧金山交响乐团的一次合作创意。但是呢，点子不错，效果呢就差点意思了。好，我们说回这个李健的歌哈，我们都知道在歌坛上呢会有很多名字一样的歌，对吧？比如说《温暖》这首歌，许巍唱过，郑钧唱过，对吧？李健也唱了一首叫《温暖》。所以说呢，这个有一次李健呢就是在小型演出的时候呢，索性三个版本的《温暖》的都唱了一遍。所以说呢，这就是现场演唱会的魅力，这是平时听不到的。一样的歌，不一样的人，就会唱出不一样的感觉来。所以说呢，我们呢也是非常期待我们的素人翻唱演唱会能够赶快搞起来，给大家伙儿来一个秀自己的机会。 装点我寂寞的世界，不 在黯淡，多想这美好的歌声永远动听，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直到天明，就让这美好的歌声在这柔软的月光里，直到天明，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直到天明。 温暖来自李健，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健在29岁的时候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也欢迎各位通过几种互动方式来告诉我们李健的歌你最爱哪一首。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现在来看哈，专辑《似水流年》这张专辑当中，可以说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传奇》了。那么这首歌呢，李健也是在四合院里创作的。当时呢，他正在看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书呢，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就觉得，故事当中男女主角的生活那就是一个传奇啊，于是就写下了这段旋律。后来呢，他又找到了刘斌，他的艺名叫做左右，找他呢去填词。那么除了他之外呢，李健找过不少人，后来呢还是采纳的是左右的这一版。另外呢，我们也再说一嘴哈，茨威格的这篇中篇小说打动的不仅仅是李健，还有徐静蕾。我们都知道，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徐静蕾呢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跟姜文搭档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很不错。另外呢，就是孟京辉老师在2013年执导的话剧，还有就是1948年美国琼方登主演的影片，都是非常不错的作品。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可以来一个混搭，听着李健的传奇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话剧跟电影哈。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骤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传奇来自李健。那么在微信上的朋友千智说了，我说到李健的歌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紫罗兰。那么我们的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这首紫罗兰。话说李健的妻子小贝壳也在这首歌当中有过演出，也就是现身，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小贝壳。好了，我们节目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英超，同时呢也是再次向大家招募，欢迎大家把自己唱的特牛的翻唱或者是原创作品给我们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来给我们。那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儿见喽。 飘来阵阵醉人的花香，撒呀那达，撒呀那达，最美的紫罗兰盛开在你头上， 开在你头上。 下着雨，有人在雨中大声哭泣，孩子们奔跑过来要围着你，做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翅膀飞远了， 飞远了， 撒哟那达，撒哟那达。 师傅，去全包园。 这些天这么多去全包园订装修的呢？ 年前全包园优惠力度大呀，先去占上名额， 不留点钱过年啊？ 999每平米，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还有各种减免，但就100户。 嚯，实木那是真够省的，现在订全包园省下的钱春节天天鱼翅捞饭呢，隔空我也看看去。 师傅您真幽默，4006068866，您可以打电话先咨询下。 好嘞，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园。